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每当音乐时光机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回到过去的年代，今天依旧如此，回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1960年的一版录音。那这样的一版录音呢，是和瓦格纳有关，多拉蒂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来演奏的瓦格纳的序曲和前奏曲集。在这里面，我们非常熟悉的瓦格纳的音乐，第一段就是纽伦堡的民歌手的序曲，来分享吧。 永的魅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和你一起来分享的音乐呢，是来自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版录音，多拉蒂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他们来演奏的瓦格纳的序曲音乐。那在今天如果一直聆听的话，可以听到好多段，比如像纽伦堡的民歌手，像帕西菲尔、罗恩格林、唐豪瑟，或者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看看时间吧，我希望把这些音乐的序曲能够相对完整的送给大家，也同时在同一个时间段聆听瓦格纳的这样的序曲音乐，也真是挺难得的。耳边就是著名的纽伦堡的民歌手在1868年6月21号慕尼黑宫廷国家剧院首次公演，这也是瓦格纳根据浪漫派的作家霍夫曼所著的小说统将老大马丁及其弟子们，还有剧作家丹哈特斯坦所写的戏剧汉斯萨克斯根据这些戏剧来改编的轻歌剧。而这部三幕的歌剧呢，现在也习惯简称为民歌手，所以听到这样的民歌手呢，就是纽伦堡的民歌手。还有人会说，民歌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其实历史上提到民歌手呢，就会提到欧洲的中世纪的音乐，也就是说在教会音乐的支配下，世俗音乐刚刚萌芽成长，特别是德国的世俗音乐先是受到了以法国为中心出现的游吟诗人的影响，到了12世纪中叶的时候，游吟诗人之后才出现了爱情的歌手，到了中世纪移入了近世的过渡期，百姓也开始仰慕文化和艺术，在有艺术才能的百姓间出现了所谓的民歌手。 耳边已经来到了瓦格纳的另一部歌剧，三幕歌剧《帕西法尔》。帕西法尔1882年7月26号在贝鲁特首次公演，1903年12月24号在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初次演出，1905年在阿姆斯特丹也成功的演出。其实欣赏过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的人，对于帕西法尔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因为在《罗恩格林》第三幕里，当骑士罗恩格林说出自己的身世的时候，表明他是保护圣杯的骑士之一，这圣杯就是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时装过他的血的杯子，他被保存在格拉尔的教堂中，而这个段落当中曾经提及了帕西法尔的名字。原来《罗恩格林》当中写成较为古式的佩奇瓦尔，那在此剧中的剧名就是日耳曼式的帕西法尔，所以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瓦格纳的他的歌剧的序曲当中，还有前奏曲当中，也是让我们对于瓦格纳他的一些歌剧有着这种串联的了解吧。 几杯清纯庄严的耳边的音乐，是来自于罗恩格林。罗恩格林瓦格纳在这部歌剧当中排除了过去的序曲的形式，而是改用了前奏曲。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就是罗恩格林他的第一幕当中的前奏曲。在这里面清纯庄严表示的是格拉尔的声誉。由于时间的关系，下半时段我们还会回到这里，回到瓦格纳的歌剧世界，聆听的是瓦格纳的歌剧的前奏曲还有序曲。我是王卓，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一会儿再见。 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夜间本市北风减弱，晴空微风，有利于辐射降温。早上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10度左右，天气非常寒冷，仍处于低温蓝色预警中，请注意防寒保暖。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白天持续晴朗天气，气温略有回升，比较适宜交通出行。具体预报是 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35%。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一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时光机，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第二时段。瓦格纳的魅力，可能有人说最大魅力就是他歌剧当中的最大魅力，也是不独在于贯穿于其中的瓦格纳式的日耳曼理念。他在戏剧当中精心谱写的管弦乐分量就像交响乐一样重。今天我们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瓦格纳他在他的歌剧当中的序曲和前奏曲，这也就是瓦格纳他生命当中的一些交响乐吧。继续来分享，下面这一段是《罗恩格林》当中，除了他的第一乐章非常著名，第一幕非常著名的前奏曲之外，还有就是第三幕的前奏曲也是广为人知。在这里，一起来聆听。 听着耳边的音乐，很多朋友可能又回到了前一段时间的北京。的确，在前一段时间，北京刚刚上演完瓦格纳的《唐浩瑟》。对于瓦格纳的这部《唐浩瑟》，1841年的冬天，身在巴黎的瓦格纳打算回到德国发展，同时他也读到了《唐浩瑟》和维纳斯的故事，并将手上的一本五幕剧本《萨拉孙女子》抛开，因为他认为《唐浩瑟》的故事更有潜力。1842年，他带着妻子和母亲将前往台伯利兹度假，在那里他一个人在波西米亚山区漫游了好几天，当地的田园的景色激发了他的灵感，进而完成了《唐浩瑟》三幕剧的草稿大纲。1842年，瓦格纳在德累斯顿得到了宫廷乐长一职，他正好利用这个职务之便尝试实现自己的歌剧改革之路。随着1842年连季的成功上演，1843年漂泊的荷兰人也被搬上了舞台。1843年的春天，瓦格纳完成了剧本，直到11月才开始谱曲。1845年4月13日完成了总谱。瓦格纳其实一直都坚持对歌剧进行修改，即使到他临终之时，他对自己的妻子科西玛·瓦格纳说，我还欠世人一部《唐浩瑟》。 Thank you. 阿格纳歌剧当中的序曲和前奏曲，今天一起来聆听的版本呢，是多拉蒂来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版本。多拉蒂收录制了近600张唱片，并且荣获了30余项的奖励，其中在1970年到1973年指挥匈牙利爱乐团录制的海顿交响曲全集，也是古典音乐唱片史上的珍贵之作。那今天所聆听到的这样的版本呢，是来自于上个世纪他们的合作，这也是伦敦爱乐和多拉蒂在很多录音当中被人称颂的一个版本。瓦格纳他的歌剧和前奏曲和序曲，今天我们也是真的是过足了一个瘾，好像过了一个节日一样。瓦格纳的耳边听到的是他的唐后瑟，在前一段时间北京刚刚演出过的这部歌剧，所以剧中的很多的音乐让我们想起了当时的场景。好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今天永恒的魅力就是这样的，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这里再见。Yeah. 天，他也会一点一点感到疲倦。如果回到起点，最初的一年，彼此的依恋。从前的你，毫无保留的爱着我。那时的天空多么温暖，但愿这不是你我的终点。爱不会演变成一场梦。 最后还是走到了终点，失去颜色的世界像陷入了冬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